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講下呢個靈異事件，唔會有錯啦。 冇錯啊，你好，你講一次啊。 上個禮拜都諗住講靈異事件嘅，咁阿 Benny 就唔會嚟啦。但係你知啦，我哋講開嗰個戰艦嘅過關問題咧， 同埋你老友啲問題，有冇我希望啊收到啲訂單你嗰啲耳機啦？ 希望啦，係啦。你唔好話真咁耐啊！我而家外家的阿的幫我錄條聲啊，到而家都未錄噶。不過唔知今日出有冇出街 嘅啫。出街九月下旬啦，分鐘中秋節咁樣。 因為有條聲，我諗住擺喺節目前邊，或者節目後邊。咁我哋做 jingle， 我做 promo 啦。啊咁樣啊，咁我都未見有，不過唔緊要咯，靠把口口講咯。都係希望我網友買啦，嗰只 Extreme Tech， 我作為 Extreme Tech 嘅耳機，有冇幫就網友幫就買啦。係唔好講唔好咁多，直接講下一啲周邊嘢先。拉下布先，即係你知啦。我而家就， 你上個禮拜都冇教人。 唔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即係咧要支持一個你中意嘅 KOL， 明唔明白？ 即係我知邊個你講，你舊老細。 我講我啊，我叫你支持我啊。有耳機就買耳機，有神山虎，而家未有就唔使住，有就買有神山虎嘅神山虎。我啲舊節目你就應該買啦，最貴得千銀啫嘛，咪先大佬。 貓山王使乜買？ 係貓山王唔關我事啊，唔好買住。話俾你聽， 買咗你嗰啲先。 買咗我嗰啲先，你係咪應該打賞下我先？喂，大佬嗱，我又講過一次咧，咁你都有啲冇有得講一次先去等打賞一次嘅。咁打賞都幾用嘅，最高上兩個禮拜啦，因為上個禮拜我唔記得講啊嘛。咁其實多謝嘅，有位網友俾咗五嚿。 哦，咁好啊！ 有位網友又俾一嚿啦，咁樣嗱呢啲真係嗰啲多， 即係贊助。 贊助。有一個就買神山虎俾 double。 即係250一盒俾一百， 就俾五百。咁有啲啊直頭俾五百，有啲啊俾200嘅。 哇，幾好喎都。 上個兩拜兩個禮拜我加埋咧，應該都收到有唔夠一千，但都有幾百蚊嘅，非常之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噶啦。 咁你嗱嗱聲俾錢買嗰個軟件啦。 係啊，所以咪可以買軟件咯，係咪先？唔使揾部手機嚟錄個麥啦，係咪先？好啦，即係唔淨止你哋網友。會幫襯一啲你聽嘅 KOL， 即係我都會有時聽啊，我會幫襯嘅，即係聽嘅人，即係你做。 你中意邊個 KOL？ 我只係聽一個， 中意邊個？ 我就係聽一個 KOL 嘅啫。 你唔中意佢，我知道。 我係唔中意佢，我係好撚。 你聽佢， 因為我係覺得佢係一隻。 唔係你實串人啊！ 唔係你知唔知？ 你實笑人哋燈神啊！ 唔係一樣嘅，你知唔知我有共事過？我係知道佢係一隻 蠍子， 佢一隻始終都會吉你一嘢嘅蠍子。即係你有冇聽過啊？ 你咁樣講，你收視會得人哋好多 fans。 我唔撚理佢啊！總之真係啊，佢係唔係都吉你一嘢嘅？屌你真係唔係講笑啊！即係點樣咧？即係我曾經聽過一個人咁樣講啊，阿斯阿乜山啊，阿神啊，佢個仔都呃嘅，講出嚟講個就係佢阿仔啊！屌你老味！ 我肯定你冇吹水先， 冇吹水啦。你阿乜山？佢仔都呃嘅，我屌你老母，你咪佢个仔，屌咁卵样啊，大佬！ 唔系我最记得乜生嗰阵时话笑生笑， 屌你我啊！ 佢成日话美国疫情完结，今个夏天以色列疫情完结，而家要打第三针，又话可以去旅行，又话自己嗱嗱声打完可以去旅行，周围去，我估可以周围旅行，起码两年后。 咁啊？ 系啊。 我只係講一樣嘢，你知佢點樣鳩噏？我啲月餅新鮮，屌你老母，你係咪黐線？ 我唔係喺香港做啫。 屌你老母，我啲盤菜新鮮，屌你老母，你咪真係你有冇有病啊？你揾個盤菜新鮮嘅嚟俾我睇下， 但係你上次食佢嗰個人氣卡拉係真係好食喎，我冇買嗱，我冇去到嗰唔得閒呢排。 人氣卡拉送我班食啊，蝦餅好食 嚇，唔係即係總言之。燈神介紹嚟就送咗包俾你嘛， 燈蝦餅好食，而家送人力加啦，人力加啦唔好食噶， 唔好食，即係你送嘢係送蝦餅俾你。 你諗下嗱，蝦餅嗰度嗱，28蚊一包， 佢送俾你嘛， 啊送俾你，我買嗰時唔係$28啦，我買嗰時一包個有十幾包噶嘛，好似有八包噶嘛，係、嗯、我買四嚿水嗰度要買四嚿水啊，好似有廿包定唔知幾咁啲咩？有成八 廿五蚊包， 八包定十包唔記得，嗯、我一買幾百蚊啦，買一大包， 嗯，都抵食係嘛？ 哇！啲都唔抵食， 唔抵食。 平均廿，因為平均廿八蚊一包， 平均廿八蚊， 廿八蚊一細包，嗰、嗯、一細包咧 係點？ 坦白講啦，你用$28買薯片，食、嗯、死你啦！話聲咧， 佢嗰班嘢食唔食？ 黐線啦， 攝牙都唔得， 攝牙罅都唔得啊！ 咁但係 買得幾快幾嚿幾嚿，你買咗你就知啦。 咁你當幫下佢咯，冇所謂。 唔係喎，嗱， 支持 KOL 咁。 你即係應買就買啊嘛，應買就買啊嘛。 哦， 係咪先？我冇理由叫你你唔飲酒買做得起㗎。我唔會，我冇理由叫你你屋企聽我零零零舍舍聽我啲喇叭嘅，我要買二桶，我唔會。 喂，我又問你， 係咪先？但係佢有冇好嘢賣咧？有嘅，有啲好嘢賣嘅。 咪要拆一插先，真係要拆一插先。啊有冇女人飲神山苦得唔得？ 唔得，冇效，冇效。 即係唔係？即係飲咗唔會有。 其實唔使講啦，個個都諗住女仔飲會催情，翻去度老婆噶嘛。 唔係啊。 個個咁諗嘅，冇啊，冇用嘅。 但係即係，但係唔會有害。 唔會有害嘅。 明明。 因為馬卡最犀利就馬卡通。 係通血管，即係其實會唔會對女性通血管都有幫助咧？ 咁其實會通經㗎，某程度。但係你飲。你飲得唔方法唔啱嘅話 ，OK 明。 喂，你會搞到血崩。喂，所以咧，所以飲呢啲嘢咧， 即係你唔建議女網友買。 啊，咁啊，問下醫生意見咯。 問下醫生意見，我覺得。 問下醫生意見啦。 你繼續。 啊，講飲嘢啦。 燈神。 講喺燈神先，講下飲嘢啊。 係好。 燈神唔係冇嘢唔好賣嘅。佢啲咩蛋卷、肉鬆蛋卷。 好食係嘛 ？OK 嘅，咁出邊都有賣嘅，咁大家差唔多。 蝦餅好食 咪 先講。 蝦餅就送嘅，點樣講？你送嘅你冇得話唔好食嘅。 哦，咁啊。 廿八蚊包人氣卡啦，你冇得話唔好食嘅。但你俾你自己錢買就唔好食啦。 明白。 明唔明啊？ 明白。 你唔好買啦，咁樣你買其他。嗱，我坦白，好啦，我都好坦白嘅，我訂曬佢嘅嘉能金月嘅。 嘉 倫金魚， 我叫嘉倫金，係啱。 OK， 我訂埋佢新嗰只陳皮紅豆啊，我訂曬噶，未攞啫。 盤菜有冇訂？ 盤菜唔訂啊， 因為太多人可能。 新鮮做嘅盤菜，邊度夠諗？邊我邊度夠？邊度還得佢？ 但係其實 佢啲燒臘嗰啲，知唔知佢新鮮嚟嘅？ 但係其實睇佢盤菜價錢，其實唔平。 唔平啊！我都話俾你聽咯。 哇！支持 KOL， 係啦，佢啲油一定係貴噶， 貴少少咯。唔係佢恆河價咧，有啲特別產品係特別嘅，人哋冇嘛。但如果你話人哋有，佢又有， 係好簡單啦。經過阿山把口，阿山啦嚇，而家踩緊佢咯。嗰樣嘢係貴噶啦，即係咧。如果你嗱去到超市買，係咪全部都貴咧？唔係， 唉， 有啲好撚抵買嘅。啊！大食嘅架底件嘅，但係嗰啲就唔會經過阿山把口嘅。 我明白。 阿山把口咧，就講真嗰啲就屌你咯，唔知嚟緊細貴嘅。 O K。 啊，嚟緊細貴嘅，你唔講嗰啲咧， 就平啲。 就平啲，有都抵食架大件嘅喎，真係 嘅 喎。 其實佢嗰間超市賣嗰啲嘢 O K 嘅，即係咁講，你話要平就唔好去啦。 嗯。 因為真係支持叫做 KOL 嘅啫，冇定 價。支持 KOL 要買，咁如果你譬如買啲平嘅嘢咧，你其他地方買到嘅。 唔係，同埋佢有啲特別嘢，恆河咖喱啊嗰啲都幾特別。咁$45咪買一送一係抵嘅喎。 你同我講恆河咖喱，我就不如去呢個阿布提先買個青咖喱啦。 哦， 係咪先？大佬喂，有嘢平過佢，有嘢好食過佢啊！但係啱啱講，我都會幫襯佢。 幫襯， 因為點解我聽緊佢嘅？ 係啊，唔係我依排好少去。 嗱，我都 但係早嗰輪我有去。 因為我唔係叫你嚟，即係你不一定要幫襯我。但係坦白講，我貴少少，你都應該幫襯我嘅。一樣嘢，等於我貴少少，我都一樣幫襯阿山嘅。嚇，講真，係咪先？你可以一樣嘢都可以幫助我買神山苦啊，買嚟飲下咯。 買耳機 啦，嚇。係啦，咁各位神山苦啊，咁啱啱我哋阿 Ben 醫生。佢係話飲啲咩嘢無糖可樂啊！ 哦， 你知唔知我一個朋友叫盧永樂 醫生啊？ 啊，盧永樂就係一個已故嘅朋友嚟嘅。咁咧，佢就同我講咗一個飲呢個無糖啊！嗰時都未有，佢去世嗰時候都好似未流行 幾耐咧？ 未流行無糖可樂。 幾耐前到咧？ 無糖，佢用 好耐啦。 咁咧，但係佢同我講過呢一種。 叫做無糖的健康產品，所謂 又有甜味的無糖的產品。 其實問題很簡單，很簡單，代糖。 代糖，係代糖 咩？代糖 ，OK。有啲咩問題我叫你哋唔好飲。 係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而家飲可樂。 你咪成日聽啦， 飲黑色可樂 都叫你真的不要飲。 零卡啊嘛， 真的不要飲。 真的不要 飲，聽我講，我真係為咗大家。 有一輪我飲好多， 我真係為咗大家健康，我先叫你唔好飲。你飲，你知唔知點會有糖尿病？就是、因為你飲咗糖過多，而你身體釋出 不、啊、 釋出唔到胰島素、 啊， 去中和你的血糖。 係啊，即係盧永樂講嘅。 係啦、啊，唔係我講嘅，係、okay, 就最撚簡單啦。因為你個腦見到甜，身體釋出胰島素。去中和了你的糖分，如果你不釋出胰島素有什麼問題、你的血糖就會累積，累積到在哪裡？就累積到去你的身體的末端，何謂末端、啊、 手指、 手指、腳趾、腳趾越端， 是是是是是，所以會斬手指， 到時最嚴重就是斬了。 Okay? 好像是說會腐爛不好嘛， 是啦，因為沒有血了，血糖停了嘛，血糖停了嘛， 那所以人家要切 了，要切脂了。 OK 好了，咁呢啲無糖嘅產品咧， 唔係你話頭先係話啲糖去曬啲手指尖， 係啊，血糖啊，中和唔到血糖啊， 得 ，OK， 胰島素，好啦，如果你食到啲無糖嘅產品 ，OK， 係啊， 你個腦唔知呢一啲係糖定唔係糖嚟嘅噃， 佢甜噶嘛， 佢甜噶嘛，你身體一樣會釋出胰島素。 Okay? 釋出就即係好定唔好，嗱，釋唔出就係會糖尿病啊， 係啊， 釋出咗會點咧？ 嗱咁啊，問題佢就會攞你真正本身你存在嘅血糖嚟打，嚟中和佢啦。 咁啊，即係會血糖低。 係啦，你變低血糖咯。咁你如果 即係唔會糖尿病， 唔會糖尿病， 即係飲無糖嘅嘢唔會糖尿病， 你就會低血糖， 但係可能會低哦。 你就會暈啦。 哦咁， 你就會暈啦。 肯定係盧永樂講嘅。 肯定。 O K。 肯定。喂，所以點解叫你哋唔好飲？ 哦咁，賣頂多咁埋先。 無糖產品 好過。好過糖尿病，唔使切手指切，即可能我血糖低，我還係，但起碼唔使切手指切腳趾啊，即係咁講。 你冇糖尿病，你飲乜撚嘢？無糖產品啫。 哦，即係冇糖尿病又唔好飲，冇啊係喎，又啱。 你做乜撚嘢要飲嗰啲無糖產品先？你有糖 尿 病，你有糖尿病，你梗係要飲啲無糖產品啦，因為你唔飲得糖啊嘛。啊！你真係你，因為你冇胰島素。你既然有胰島素，你做乜撚嘢唔飲？ 即係你講嘅意思，即係話好人好者。 係啦，有乜撚嘢無糖產品？ 就哦咁啊！ 你又好人好者，阿 Benny 兄你又係好人好者，飲乜撚嘢無糖無糖可樂嘅？ 唔係講下我自己。 你冇胰島素出咩？你糖尿病咩？而家嚟， 先是你冇病就唔好搞咁多嘢。 唔好搞 咁多 嘢，一件事好好地唔好搞。 即係聽我講埋先，即係我而家。覺得年紀開始大大地，咁我去飲奶茶咖啡咧，我就一定走甜，一定走甜。不過我多奶嘅，所以都 走唔得啦。 咁但係因為 走唔得喎，你唔係攞一啲屌你妹冇糖落去，假嘅糖 嗱，我從 咁你咪唔會釋出胰島素，咁你亦都唔會去，咁冇問題咯。你都冇糖啊嘛，你都就 我飲乜嘢我都係走甜，但係我中意飲奶又多奶啦，咁唔會話太難飲。咁啊，但係另外有時我中意飲可樂啊嘛。哇！你整個紅色可樂我飲，哇！好多糖，我係真係唔夠膽飲噶啦。我就飲黑色咯。 O K。 咁而人哋以前有啲叫健怡可樂，黑色就係唔係黑色就係零卡啊嘛，冇糖可樂啊。 零卡，因為佢冇糖， 甜嘅， 但都甜啊嘛。 係啊，係甜啊。 但你嘅腦分唔到佢， 我 佢係零卡定咩噶嘛？ 我覺得好過飲啲糖水落個身體啊嘛。我係中意飲可樂嘅人嚟嘅，因為不過阿欣生飲紅色嘅喎，屌欣生講。 就最撚簡單啦。你冇糖尿病， 低糖得唔得？嗱，咁低糖冇問題， 冇得冇問題。 低糖冇問題，但就唔好飲無糖，就用代糖嗰只。 係啦，得明白，明白，即係無謂，你冇啲嘢冇搞佢啊！ 咁樣， 屌你無啦啦，你冇血糖做乜撚嘢？你人生一定有要有糖分嘅，冇 即係劉永樂講嘅， 冇糖分冇力，梗係啦。 OK， 屌你老媽，你做乜啫？你唔信啊？唔使簡單，你唔信劉永樂，你咪上 Google search 下咯。 唔係你嘅意思，即 糖尿病成因。 唔係你嘅意思，即係話 無糖可樂 飲無糖就唔會變糖尿病，但係佢會即係釋出啲胰島素，令到你可能血糖低。 佢攻擊你嘅血糖 即都係對身體唔好。 佢揾唔到你嘅糖，佢就會揾你身體嘅另外嘅血糖嚟攻擊啊嘛，嚟中和佢，你咪身體冇血糖咯。 得， 冇血糖或者冇血氧，你都係冇噶啦。講真，你無謂搞佢啊嘛。明唔明啊？聽唔明啊 ，Benny 嗱， 我明。即係等於好人好者， 唔好搞佢， 唔好食偉哥。 係啦， 係咪可以咁講？ 可以飲人生苦，就唔好食米果。 話時話喎，嗯，我咧成日嗰陣時嗰，那個阿老家老曾咧，嗰，那個劉文醫生， 唔好成日講埋你啲朋友啊，劉。 嗰個間唔中我咧買盒偉哥又防下身嘅， 防身。 嗯，okay。 有咩突發情況咧？喂， 好啦， 跟住我一粒我未食過。 你唔食？ 我 啱啊，無啦啦 無啦啦做咩咧？嗰副雞正可以鋸嘅，咁佢又冇病冇性。 唔係，喂，講偉哥，即係有個小真係笑話喎。我香港人啊嘛，知嘢唔係大陸仔嚟啊我啊。咁我一路信香港政府話咧，要有醫生紙先可以買到偉哥噶嘛，即係一定要限制藥嘛。 係啊， 跟住好撚多人同我講話，唔係喎，你去藥房買又買到。 係嘅咩？ 嗱，我唔信，我真係唔信。 嗱，上咗年紀就得。 唔係，我真係唔係，我真係唔信。咁我走去藥房問，我話喂，即係相熟嘅嚇，我喂，我聽人講話買米哥係咪就咁買都買到？啊，佢話如果好熟咧，佢又可以有辦法啊，揾個嗰啲藥劑師介紹，又係買得到嘅喎，原來係咁嘅喎。 買到，係買到。 藥劑師介紹得啦。 即係佢，因為佢啲藥有藥劑師啊嘛。佢話 要同你熟，要同你熟。 嗱，真係咁。 同你唔熟就冇呢啲嘢嘅。 所以我係真係笑話嚟。 屬於 係 走後門，屬於係走後門㗎啦，屬於係 半㗎啦。嗱，即係好老實嚇，我覺得係咯。係。因為我從來冇買過偉哥，所以我咧跟香港法例 Google 又好乜都好係限制㗎嘛，要醫生紙，即係處方藥啊嘛，叫做啊。跟住有啲人好多人啊，我一咁樣講啊，屌柒我啊！屌你係咪香港人嚟啊？知唔知？咁我真係去問，我真係去藥房問， 嗯， 佢有啲好相熟嘅話，我嘅話有啲睇情況，即係你佢又唔夠膽話一定得嚇，佢話睇情況，咁啊可能有得偈傾下嘅，可能俾個藥劑師同你咁啊幫你賣俾你咯，咁樣嘅咯，原來係咁嘅喎。 咁啊，我都聽人講，呢度話你要買事後丸，男人唔賣俾你，女仔買佢會賣俾你。 唔係事後丸，香港我知，唔係香港事後丸要睇個 醫生 啊 嘛， 醫生。啊咁啊，睇一睇就得噶啦。 但唔係 個攞佢會， 我聽人講話女仔行去就買到噶啦，男仔唔俾買。 唔係藥房冇得賣㗎，應該。 唔係啊，就喺藥房買㗎。 咁 一樣依樣分家㗎嘛。 嗱我 嗱我唔知係咪啊？呢樣我唔知係咪啊？我唔知係咪。 我絕對知道個老友試過咧，係啲女仔熟嘅都驚咧，就係睇個婦科醫生幾嚿水就問佢攞開即刻開㗎啦。 Okay。 但你去藥房係應該係唔可以買。 唔知啊。 同埋有我講過，我老友中招啊。 講過啦， 用咩招啊？ 就係去咗深圳嘅海王星辰買事後丸，跟住個條女有咗。啊，即係 假嘢啦。 係啦，深圳海王星辰藥房。 即係我 假嘅。 我無謂你依家接咗律師信咧，我算啦，講呢度算啦。OK， 咁啊到翻嚟今日嘅目的啦。 係靈異事件。 靈異事件 啊！ 即係原來你都幾黑噶，聽講。 啊！ 即係原來你 阿 Benny， 你都幾黑嘅喎。 講下邊一單 真人真事發生喺我嘅身上先。事關嗰陣時咧，就係九龍站柯士甸起嗰陣時，係咗講係三四年前啦。九龍站 應該未必止， 差唔多啦，三四年前。 可能有四年啦， 三四年。 打 高鐵啦，高鐵啦。 你冇咁新舊， 即係尾聲啊！ 即係唔係？暑假嚟嘅，通常咧我啊好輕便嘅裝束嘅，跟住臨到嗰陣時我五點鐘收工，就四點九個字咧就係執埋啲嘢走啦。 佢以為你開夜先遇到嗰啲。 唔係，日光日白噶，黃昏。嗱，跟住佢點咧？嗰袋嘢咧就兩包維他奶375咁嗰份量咁重啦。啊！我一孭住，有人扯一扯，成個攀後咗。 跟住 一轉身，唔使一秒啊！一轉身， 冇人， 冇人。 唔係，即係你有個袋啊，個袋。 係啦，個袋唔重嘅，我孭住，有人扯我個袋喎。 扯你個。 係啊，因為 唔 係你好明顯，會唔會係你攰得滯，冧一冧咧個人？ 唔係。通常嗰條斜佬嚟嘅，而家係有啲嗰條斜佬嚟嘅。 啊，向上。 跟住咧，第二日。 你係望完全冇，即係 冇人啊，係冇人啊， 即係你自己。 就算見， 我屌你老味，我有啲驚啊！屌你， 會唔會有個老友玩鳩你？一掹完你即刻跑去 空曠地方， 空曠地方係 空曠地方， 即係冇可能一秒可以有嘢遮住。 冇人走到咁快啊！正所謂，跟住第二日。又是發生，又是講下情況。 屌你老母，咁撚似我啲咁樣嘅。 係啦，即係我喺嗰個位做嘅。 第二日 就係四點九個字，又係呢個， 又係嗰個位。 跟住咧， 就 又搞我。 唔係你冇俾人轉頭先嗰次。 唔係，咁之後又有，好快 又係冇， 又係冇。跟住點咧？跟住 我問問你先，第一日有冇覺得已經係嗰樣嘢先？第一日嗰日，定係覺得怪怪的？ 都諗緊。 死啦！ 係那嘢，係那嘢。跟住第二日就係咁樣。跟住到收工啦，行出去啦。跟住我大佬揾人打俾我，我大佬冇我電話嘅，之前要靠我 friend 揾到我嘅，我人黐卡嗰啲嘅。喂，你阿媽死咗？ 你阿媽關你？ 我阿媽。 我 阿媽死咗。 即係親大佬，揾地牌。 係啦。跟住咧。 我係地盤大佬啊，大佬。 唔係， 我頭都以為地盤。 跟住你，跟住聽我講先啦。 阿媽死關你撚事嘅地盤大佬。 唔係，跟住咧，喂。是不是整蠱是不是詐騙電話我現在在想緊喎 不是你的朋友打給你的看得到 是是不是啊不是說笑啊真的啊好啊 即是你就以為可能是你 就是我的身上發生在我的身上跟住呢聽住啊之後就那個什麼天鴿那個颱風的 天鴿哦有印象 守夜那天呢就啱啱除風球轉為八號轉三號守夜嗰晚啊！唉，真係搞到我一撲一碌嘅，真係。 哦，即係本來颱風嗰晚又轉咗。 係啦，唔係之前啊十號風球，跟住喂唔走啊，跟住第日係要耍守夜嘅，守夜，跟住死啦！如果八號風球點搞咧？去唔去好咧？守夜喎、 啊， 未試過喎、啊，未試過喂，守夜爆風球，邊有邊會邊會你啊？ 2017年啊， 你都查到， 得啦，得講埋先，講埋先， 真係死啦！跟住，跟住到天文台都會預早兩個鐘頭，喂，嚟緊個兩個鐘頭後會轉三號風球嘅咁樣，一轉三號風球又炸炸冷，唔知好似四點零五點鐘，跟住過去耍手嘢咯，係啦， 即落咗波。 嗱，就係我嘅 即個經歷 故事啦，我曾係發生喺我嘅身上，唔會話。 不過呢啲我都唔好想知，我想知嘅啫，我因為嗰時同你傾過偈咧。你有個馬攬嘅靈異故事，因為點解咧？即係戰男係一定要有呢樣嘢。 咁係。 我咪講起，我其實想昆下你講呢個啊，馬攬嘅故事啊。 馬攬就 講馬幾耐以前？ 馬攬講咧就係2000年。 哇！ 知點解我到而刻我都淨係記得到咧？更係好深刻嘅印象先。 係啊，你頭先覺得 記到啦。 嗱，講真啦，時間地點時間。 時間2000年， 幾時間？ 日頭定夜晚？ 禮拜日 都夜晚。 淨記得禮拜日嗰晚喂，地點先？ 喂，領先。 就喺太子嗰啲紙壓場嘅，好似太子咧就唔係話好多間紙壓場嘅。 嗯， 之前都係。 我上次聽你講話太子同旺角又分開條街嘅喎。 係有㗎，有分啦， 係咪旺角道有冇記錯？即係唔係旺角嘅馬攬？ 旺角差館為界啦。 啊，係啊， 旺角差館為界。 係 水渠道都屬於旺角馬攬。 哦，水渠道都係哦，即係唔係旺角道㗎咯？水渠道 都屬於旺角馬攬。 哦，即係過咗旺角差館就係太子。 就係太子啦。 係啊。 太子嘅馬攬。太子色情馬攬 嗰陣時係嗰陣時係喺啲紙壓場㗎嘛。 紙壓場係啦。 嗰陣時通常嗰啲 我又問一問。 啊，講 我真係唔明咩叫指壓場。 嗱， 幫你按一按摩先，唔係要幫你按摩嘅。 我咩摩啊？ 同馬攬有咩唔同？ 好啦，咁我 嗰個牌唔同咯。 哦， 你同你講過啦。如果我 唔係講完靈異事件再補充啊，唔係整一下爹哋唔記得咗。 嗱，胡記得好深刻嘅印象。 你講先，跟住我講啊。 係，我就再 馬攬同指壓。 嗱，跟住講啦。我好記得嗰日禮拜日嚟嘅。咁樣我同個中房咧就好老友嘅， 即係我都識嘅應該。 你都唔識，你唔識嘅，你 我識嗰個， 唔係你識嗰個嘅。 得。 跟住嗰晚我九點零鐘啦，夜晚啦，上去同佢呢時吹下水啦，食下宵夜啦，跟住就同佢坐下大啲啊，玩下，同嗰兩個人啦， 兩個坐 奇怪啊，嗱唔緊要。 咁兩個人兩個坐大啲噶嘛，啱先啲消磨時間啫嘛。 不過我玩掟先啫，如果我 嗰日咧 就是橫風橫雨的 禮拜一、 okay. 我還記得橫風橫雨，跟住嗰陣時玩到兩點幾嘅，跟住跟住金九話：揾揾件女屌下咯，啱先悶悶地落大雨。 即係佢問你， 小灣哥，我都數到，記得係嗰日六個客，廿四小時六個客。 即係星期日係好 淡嘅。咁啊係啊嘛，星期日邊 一定係星期日靜嘅。 大佬話你上曬大陸玩玩完都。又喺旺角又打過炮咩？ 即係二千年都上大陸玩啦嗰 陣 時。 哎，識你都好似二千年。 唔係唔係，之後 啊， 係二千年， 零六年都七零八。跟住我 call 女啊，call 見，嗰時女又唔記得，唔知咩女，唔知，唉，總之就 call。 即係大妹啦， 唔係陀地噶啦。 唔會陀地嘅，我哋而家 都係大妹啦， 好似北姑定太姑，嗱嗰啲係北姑係北姑，冇北姑。 如果二千年， 唔係太妹， 唔使買太妹嚟啦。二千年剪下長一定太妹。 太妹， 即係冇北妹 咯。啊，跟住咧上到嚟啦，跟住有個客衝出嚟， 有個客衝上嚟， 個火入邊出嚟啊！ 喂，原來先你話得六個客嗰度， 成日做六個客。 OK， 咁樣我話 真係好奇怪， 九點幾打後又冇客， 係咯， 就點不知見 嗱幾兩點解有個客衝出嚟咧？冇走啊？ 啲就咁講嘅， 真係好。 我而家我解釋唔到係點樣啊？係嗱，通常以前啲指壓咧，嗰啲消防條例係冇嗰啲咩嘢有後門啊，冇後門冇剩㗎，因 為 啲時自己係一間屋入邊得個門口。就冇後門冇剩，除非你擒傷入嚟。 有後門你都開唔到啦。 啊，啲講講啊，冇後門係冇後門嘅。啊！突然我同我個 friend 見到個客出嚟。 唔係，我 friend 望住。 喂，見女太妹到咗未？ 到咗。 到咗喺。 跟住咁啱啊！唉，你講啦，啱啊！唉，你等咗咁耐咁樣，我都唔想問咁多嘢，跟住。 喂。 跟住我同我 friend， 我眼望，我同你望住啊，咩事啊？ 唔係，等等先， 佢先組織下先。 見太妹嚟到門，即係未入房，啱啱見到你同你個中房 啊， 就突然間有客衝出嚟， 出嚟，喂，見到電女到未？ 哦，哎呀，咁我明啦。 跟住見到到咁喎，哎呀，就好耐啊！我唔想問佢話，喂，你邊度過嚟？ 唔係，就係突然間有個客， 你又唔記得咗點幾？凌晨兩點幾？ 係啊， 咁個太妹點啊？ 做 完啦， 冇事啊， 就照俾錢， 我照俾錢咯。 你見唔到個客上嚟咁？冇，佢有冇俾錢你？ 有。 咁即係你就冇同個太妹。 總之係解釋唔到點解嗰個人 係上咗嚟， 係上咗嚟， 但係你就冇同個太妹做啦。 唔做啦，嗰日 唔 做啦， 唔係等等先， 我走啊！ 有得解釋啦，呢個真有得解釋。 但係呢個門口你 呢個有得解釋先。你賭到你賭到啊，賭到阿展到暈暈頓頓，撲街有個客上撚咗嚟，屌你咯！ 有冇飲酒先？ 開門喎， 你聽我講啦。 唔係一個門口有冇飲酒？你同你個 friend 冇， 即係吹水。 嗰隻門係要禁制先。俾人攞嚟， 即係要得， 係啊，就唔係話自己咁樣開門入嚟㗎。 即係你話如果自己開門入嚟都仲有得解釋喎。 即係你見唔到佢上嚟嘅， 見唔到 突然啊！你 但佢真係佢一個人嚟嘅， 係一個人嚟嘅。 唔 係，我解釋唔到， 咁樣解釋唔到嘅。 係生客，唔係中房實嗱，認得生客。 嚇，生客㗎。 仲要你話嗱，喂，你做得我聽你講過啦。唔會生客，好少生客㗎，要雪㗎嘛，生客我都記得。 落大雨有黑人放蛇咩？ 唔係，啲工人啊，我到而家都解釋唔到點解有。 即係你老友都係知話係生客嚟嘅。 通常做中房咧就好譯人好叻㗎。係 咯， 嗰個記憶力係好好㗎。 我知道，同埋如果生客要雪噶嘛， 唔係呢個唔係好驚，但係咧就只係靈異啫，即係你見唔到呢個人上嚟， 見到一個上嚟，見到邊度上嚟咧？我又唔想問咁多嘢啊！喂，幾時先走 啊？咁我問你嗰件太妹啦，如果你中房直接嗰個又唔使馬夫帶嘅， 唔使咩？ 即係所以冇話即係冇話個馬夫點樣帶埋嚟入？ 唔會上嚟嘅， 即係唔會話嗰條女帶埋個客 遙控，唔會， 即係遙控嘅。 咁唔係，咁話上到嚟嗰客又出咗嚟，咁樣。 咁你對於個客嗰啲五官身形 當日你覺得有冇印象先？定係好模糊？ 唔關事啊！佢翻嚟嗰時候佢一個人， 嗰人 唔知佢點解上就有人上， 係個人嚟嘅， 真係個人嚟嘅。 係啊，係咪平行時空？ 佢真唔，佢靈，佢唔係，佢唔係恐怖，佢係靈異嘅靈異嘅意思係，我唔知點解上嚟。 因為客都數到六個，九點鐘。 係啦， 係啦。 就點不知 兩就兩點鐘有個客人就冇咗個， 係啊， 咁啊真係好。 係咯。我哋已經把關把好好噶嘛，已經把關把關， 一定係噶啦。你 咁樣又冇後門，又 唔 啲窗咪有， 唔會好多間房嘅啫。 嘛，六間房咯， 六間房咯，即係一眼睇曬。 六間房一眼睇曬噶啦，咁樣個門係就喺呢度，咁等於你咁樣呢個門喺度。喂，點樣邊度有啲嘢入到嚟啊？你話啊先，你要撳個門電鎖，你先開到只門。 要仲要個客識得出嚟話見佢到未啊？ 啊，咁啱啊，到咗。因為呢啲嘢真係解釋唔到。 但係收啲錢睇都係真實，唔會話突然間。 唔係都係人嚟㗎啦，都係 人，係人嚟。 佢靈異到係乜嘢咧？係解釋唔到點解佢有入個客啊？ 佢會唔會一早喺嗰度瞓著咗？會唔會？ 會唔會等咗耐咗？佢唔會嘅，收佢睇錢。 九點到兩點哇！ 屌你輸我五個鐘頭，我屌你老母打！ 即係可能嗰條友可能同個老友上嚟成班或者兩三個客。 通常我哋一。個客做完俾咗錢，走跟住我哋執房嘅，執完房跟住個房門係開嘅，唔會閂埋嘅。 有客閂門，有客就閂門 嘅，有客閂門嘅。係啊，咁一眼睇曬咯，你話神唔神奇 啊？神奇喎，即係呢個解釋 到我而家我都解釋唔到點解。有個靈異 靈咗呢樣嘢， 星期日少客，你話多客可能都撈 到而家，我淨記都係二千。 即係邊個人招呼呢個人 入到間 房啊？咁樣依個都解釋唔到啦。 係啦，就邊個開門俾佢咧？都係屬於靈異之一嚟㗎嘛，啱 唔啱先？ 係個真人，係個實體嘢嚟嘅。 咁當然係嗰個。 即 係 個人就唔係嗰邊嘢㗎啦，係靈異啫。 解釋唔到 點解會係咁樣咧？ 喂，仲有係咁同我問啦，就係啦，指壓我就成日見啲招牌。 我記得 有同馬欖旺角有咩分別？ 下個禮拜 因為真係寫住指壓啊嘛。 我下個禮拜話俾你聽，好冇？ 好。 我嘅一人。 阿 Benny 都仲 下個禮拜冇，下個禮拜冇乜時間。 即係冇乜 topic 啊，有個 topic 喎， 有我講，我會講，但下個禮拜話你聽好冇？ 因為依次要錄四集啊。 係啊，下個禮拜話你講好冇 ？OK， 拜拜。係，咁啊都係嗰句啦。希望啲網友 神山虎冇得買喎，而家暫 時唔知㗎，我唔知而家翻嚟未㗎嘛。 而家係九月中秋前後。 係咯，我唔知翻嚟未。你可以問下嘅，問下嘅，有冇冇？我因為我都會有，我會出公告㗎啦。 就嚟中秋啦。 咁我希望嘅網友都係有耳機買耳機啦。咁啊，就等於好似我幫襯阿山咁樣啦，明知貴少少啊，我都買噶啦，咁啊，係噶啦，呢個環頭係要啲兄弟撐噶啦，咁啊，因為好撚大鑊噶嘛，我都 係咪先？ 疫情係咪先？咁啊，睇下啦，我希望啊，啱啊講，我好坦白，我好希望快啲可以通關。因為通咗關咧，我就捉緊住阿的咧，屌你啦，熬下佢，睇下搞唔搞到啲。 搞下嘢啦， 廣播啊，或者拍 YouTube， 即係大家聽下外港嘅節目主持人， 係啦，或者攞外國外港嘢啊，係咪先？即係你知我哋啲人指桑罵槐最叻，屌你老味，我真係好啊！節目可以好撚愛國嘅，聽完之後你喺度笑得，我都仲可以。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撐我就等於撐你自己啦嚇，係咁啊，拜拜。 OK， 拜拜。